说起林永亮和林忆莲呢，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已经长达将近30年，可以说是蓝颜知己。林永亮曾经为林忆莲在他的歌唱巅峰时期创作制作了像《都市触觉》系列以及《野花》专辑，如今这些唱片都已经算是华语流行音乐殿堂级的唱片。而最近几年，林永亮更是一场不落的担任林忆莲的巡回演唱会的音乐总监，为世界各地的林忆莲的歌迷带去完美的现场演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回到那个年代来听一听比较摩登的有一点复古 disco 曲风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侧面》，张国荣。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吓。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犹如重行和回忆，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才知道

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没有人比李宗盛更懂得女人的心声，所以他的歌词只要你仔细揣摩，无不动容。刚才这首歌也是他绝对的经典之一，叫做《寂寞难耐》。接下来我们把情绪转换一下，同样是歌唱寂寞的歌，但是在古灵精怪的莫文蔚这里就显得要轻松和跳脱很多，《寂寞蒲公英》。 悄悄地，无人地，始终无心，只有红绿灯，自己转不停。嘿嘿地，模糊地，你的影，想也那么深，看不到风景，也看不到表情。午夜城市不曾没有反应，寂寞蒲公英吹过屋顶，吹过心情，慢慢占领，开满你的心，吹不散，吹不完，吹不散，不停旋转，默默的悄地，无人地，市中心，只有红绿灯，自己转不停。嘿嘿地，模糊地，你的影，想也那么深，看不到风景，看不到表情。午夜城市不曾苏醒，没有反应，寂寞蒲公英吹过屋顶，吹过心情，慢慢占领，开满你的心，城市不曾苏醒，没有反应，寂寞蒲公英吹过屋顶，吹过心情，慢慢占领，开满你的心，吹不散，吹不完，吹不散，不停旋转，长满你的心，你听不清，你听不清，孤单的声音。 2017感谢有你，平安车险 大

俗世消耗里忘世，但是为就便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次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公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高山垫底衬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试探爱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高深垫底最美的姿势，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高深垫底衬你的高贵，给我玫瑰前来参加丧礼，前世作废当我已经流逝，又一世 如果想要了解刚才这首《白玫瑰》的意境的话，建议你去读一读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那么接下来我们最想听到跟玫瑰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是典型的台湾音乐人的风格，它不太讲究技术，但是却非常的用情，甚至有一点太过于随性，这是陈升《鸦片玫瑰》。 今年的秋天来得早，你说我们的热情好像也老了，我想了又想，到底要怎讲，也就这样，随便爱了你一回，在不可思议的情侣间，没有谁是真正的拥有吧，如果玫瑰代表爱恋，那么鸦片该是代表语言，又是和谁，说是女人容易会受伤，也许她不该太用力拥抱玫瑰，可是男人却迷惘，因为女人像鸦片，玫瑰很多次爱情它容易叫人受伤，鸦片叫人迷惘，却让人无法打，男人有很多次总是让人不小心受伤，你却像鸦片一样带我上了天堂，爱情有很多次总是让人不小心受伤，女人被玫瑰刺伤，男人伤到天堂，在不可思议的天地间，没

只能那么努力，身边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停左右，纷纷扰扰流年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我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首先我们要听到一首充满了旧上海的有一点 Tango 和古典风情的作品。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忆莲，但是今天我们要听一个绝对能够和原唱来有着明显的区别和风格的翻唱作品，黄小琥版本的《玫瑰香》。 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伤尽了天亮，满足了欲望。玫瑰香，夜未央，想的人不一样，花有青菜香，开过一样芬芳，贪婪的余欢，醒来的人不知去向。爱过了会再想， 是谁之欢，不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忘，伤尽了天亮，满足了欲望，玫瑰香也未央，心里想的人不一样，花有精彩香，清楚谁能够原谅，花有精彩香，开过一样芬芳，贪婪的欲欢，醒来的人不知去向。 这首歌的编曲其实跟原曲是有一些差别的，它的制作人用了古典的弦乐器来作为衬底，搭配了钢琴和管乐器的节奏，在编曲的巧妙的改编之下，营造出整首歌的氛围就是慵懒复古，还带着一点点的悬疑气氛的美感。而这首歌呢，也是在录音棚当中来重新录制，并非是 pub 当中的现场版本。我们也可以从这首歌里听得出来黄小琥不同姿态的性感和柔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的是有一点相似感觉氛围的作品，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来自于文章翻唱李玟的《往日情》。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让我慢慢忘记你，想找路蒸发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份情感如何还给你？谁还能够代替我？毕竟已付出真情，让我慢慢忘记你，想找路蒸发阳光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叫人力不从心，这份情感